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温度15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记者日前从长子营镇了解到，由这个镇北京良心网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种植选送的草莓，日前在第13届草莓文化节上斩获30项金奖中的5项金奖，获奖的3个品种分别是红岩、张基和小白。 近日，亦庄开发区集中销毁了查扣的非法营运和违法上路的黑摩的，在销毁现场，数十辆黑摩的停放在一片空地上，一辆大型铲车轰鸣着开过来，挥舞着巨大的铲子砸下来。一辆蓝色三轮车的车厢瞬间被压扁，铁皮变形，玻璃车窗破碎，大铲子一上一下的不停挥舞，停在空地上的一辆辆三轮车变成了废铁。 日前，记者在南中轴路礼贤段看到，刚洒上降尘的水，路面显得非常干净，道路两旁也收拾得十分规整，一排排树木底下涂上了白色的颜料，一栋栋房屋外墙涂成了统一的灰色，树木和房屋都换上了新装，各种横幅喷绘广告清理得一干二净，连店铺的广告牌匾都统一刷成了红色。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长子营镇了解到，由这个镇北京良心网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种植选送的草莓，日前在第13届草莓文化节上斩获30项金奖中的5项金奖，获奖的3个品种分别是红岩、张基和小白。在经理高明礼带领下，记者走进基地内的一间草莓温室，发现这里和别处的草莓温室不同，每颗植株上只保留一个草莓果子，果子的个头比普通草莓大了不少。高明礼说，草莓能获奖主要胜在色泽、果形、香气上，整个种植过程很重要。他种植的草莓单个粒种最大的达到70克，秘密就在于舍得蔬果，营养供给充足，自然个儿大味美。种植过程中他们不追求产量，只留最好的果子，全程规范化标准化生产，高标准严要求。 高明礼介绍说，他们公司旗下有4处种植基地，仅在长子营基地就有60座温室，为此他们专门建立了自己的育苗基地，通过组培育出最好的苗，育苗选苗第一步就严格把关。高明礼说，土传病害是草莓种植过程中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别人一般是3年给大棚土壤消一次毒，我每年都给土壤做一次消毒，降低土传病害发病率。他说，草莓的育苗期的病虫害防治均选用高效环保的进口杀虫杀菌剂，防治效果好，减少了用药次数。不仅育苗把关严格，草莓种植过程也处处都是学问。记者看到，每个草莓大棚里都挂着一个密封箱和6个硫磺罐，用密封授粉比自然授粉更能提升草莓品质， 而硫磺熏蒸能有效应对草莓白粉病，并且在果实上不会造成残留。高明理说，用硫磺熏蒸成本比较高，其实用农药一袋2块钱就能搞定，但是打药会影响品质和口感，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安全标准了。 苗长得壮，病虫害就少，自然就能少用农药，预防工作做得好，后期病虫防治就没有什么压力了。高明理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到了草莓挂果采摘期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范围的病虫害发生。每天注意留心观察预防，发现局部有病虫害，及时打药处理，防止扩散。草莓品质好，自然价格就高。高明理介绍，我们草莓销售群体稳定，而且走高端定制，草莓价格一直保持在每公斤120元左右，并且运送过程中的物流也是公司自有的，成熟以后采摘当天送达，包装用的都是食品级的。现在很多地方种植草莓是产量导向型，草莓也卖不上价，把草莓这个高端水果给做成了低端产品。而高明理通过与中国农科院、市农科院等院所合作，正在制定规范的草莓种植标准。 本台消息，近日，亦庄开发区集中销毁了查扣的非法营运和违法上路的黑摩的。在销毁现场，数十辆黑摩的停放在一片空地上，一辆大型铲车轰鸣着开过来，挥舞着巨大的铲子砸下来。一辆蓝色三轮车的车厢瞬间被压扁，铁皮变形，玻璃车窗破碎。大铲子一上一下的不停挥舞，停在空地上的一辆辆三轮车变成了废铁。在现场的观众说，我的汽车就曾经被街头快速变道的三轮车给剐了，非常支持这次销毁。这些三轮车在街头横冲直撞，真该彻底整治。 随着亦庄开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黑摩的问题日益突出，包括占路停车、非法揽客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开发区的治安秩序。为了整治这一顽疾，2016年以来，开发区组织开展集中打击整治黑车、黑摩的活动43次，使违法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这次集中销毁的车辆都是没有合法手续的改装车、拼装车，不具备上路行驶的安全要求。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以这次集中销毁黑车黑摩的行动为契机，结合辖区黑车黑摩的聚集非法运营的实际情况，逐点位制定整治方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打击整治时段，切实提高打击整治的针对性。要不断提升执法的严肃性和威慑力，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呼声和期待。要继续组织公安、交通、城管等执法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制定整治黑车黑摩的违法问题的决心，推动辖区内黑车黑摩的治理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抵制黑车黑摩的，最大限度挤压黑车黑摩的生存空间。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在南中轴礼贤段看到，刚洒上降尘的水，路面显得非常干净，道路两旁也收拾得十分规整，一排排树木底下涂上了白色的颜料，一栋栋房屋外墙涂成了统一的灰色，树木和房屋都换上了新装，各种横幅、喷绘广告清理得一干二净，连店铺的广告牌匾都统一刷成了红色。礼贤镇域因为紧挨着新机场，南中轴路、卫石路、大理路等主要干道成了新机场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处。从早到晚，几十公里长的道路上要走几十辆大卡车，道路两旁的脏乱环境妨碍了新航程的风貌。一个月前，礼贤镇启动了镇域道路的环境集中整治工作，下定决心将道路环境变个样。大兴城管礼贤执法队队长白新明介绍，2月8号开始，我们集中整治了私搭乱建、侵街占道、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拆除了私自搭建的简易洗车房、停车棚、防盗护栏、灯箱、广告牌匾等，取缔了违法经营的垃圾回收站点，清除了各类堆放物。 同时，为了达到美观效果，还为沿街商铺更换了统一样式、统一颜色的牌匾和广告牌，对破损的村民标牌进行了修复。 这样的行动得到了上千人的响应，镇约干部、村支书、村民、志愿者都自愿加入到这队伍中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月的时间，李前镇共拆除私搭乱建的洗车房、停车棚等8处，累计清除树叶、杂草等共计560吨。环境整好了，后期的维护工作也不能少。城管执法人员又来到了南中轴路边的几处店铺，检查他们的后期工作。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后续长效管理机制也建立起来了。据介绍，目前李贤镇已制定环境管控长效工作机制，对沿街门店规范清理垃圾、私搭乱建等行为，明确各科室、各村工作职责，并制定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环整办牵头，发现问题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各村负责清理整改到位，并及时反馈。对于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村，予以罚款处理。对做得好的村庄，有相应奖励。镇环整、综治、安全、农建、工商、食药等部门还将定期进行联合执法，确保环境整治成果长期有效保持。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大兴区环保局了解到，在新华大街印刷学院路段和104国道凤和营进京检查站附近，两架固定式遥测设备经过3个多月的试运行，如今正式运营。只需0.7秒就可以监测到正在行驶的超标排放车辆。记者在新华大街看到，固定式遥测设备正在实时监测过往车辆，车辆一过，抓拍镜头就将车辆情况数据传输到固定设备中。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车辆行驶过程当中，通过路旁两侧的遥测设备触发了红外线以后，摄像头对车辆信息进行捕获，抓拍的同时对车辆尾气排放出的污染物因子进行检测，它能在0.7秒之内进行判定，判定结果显示在前方的大屏幕上，数据同时上传到市级和区级环保局的平台。 在终端设备上，记者可以读出污染物因子的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不透光烟度等。整个检测过程中，车辆无需减速，在不影响正常交通的情况下，这套系统可以对来往车辆实行全天24小时监测。工作人员介绍说，相比于移动式机动车尾气监测设备，固定式遥测设备效率更高，数据通过网络发送到站内服务器终端，工作人员在线离线都可以进行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每天可以监测7000辆左右的机动车。而人工识别检测限于人工操作和监测范围小，效率低。工作人员说，以往执法人员蹲守路边，一旦发现排气管突突的冒黑烟，就立即拦车检查，这种人工识别的方式最为普遍，但效率较低，检测一辆车最快也得6-7分钟，而且检测人员与尾气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容易引起健康问题。移动式遥测车与固定式遥感监测系统的原理是相同的，它最大的好处是检测地域灵活，但缺点是需要人工值守。以大兴区为例，目前全区只有2辆尾气遥感监测车，主要在固定点位单车道监测，车上需要配备2到3位工作人员，因此下班时段通常暂停检查。 今后，大兴区还将在区域内主要干道和过往车辆较多的路段进一步加大监测力度，再建设4座固定式遥感监测门站，通过固定式与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相结合，使环保部门更及时高效地筛选出高污染排放车辆。一旦监管平台上发现尾气超标车辆，工作人员就会把数据库里的信息调出来后给车主发函，督促车主及时整改超标车辆，合格以后才能上路行驶。据了解，今年区环保局重点监管柴油货运和渣土运输车， 全年将抽查机动车尾气排放64万辆次以上，抽测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不少于240座次，并且今年将完成老旧机动车淘汰2万辆的任务。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教育因钻研而璀璨，生命因专注而丰盈。周末的假期给德茂中学这所学校带来了难得的宁静，但是在学校的校长室里，却时不时能够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孙健。投身教育事业20多年来，他从教师起步，先后做过生物教师、教学主任、校长。无论身份如何变化，孙健对教育始终痴心不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你没有成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努力过，或者是你努力的还不够。1991年，刚刚从首都师范大学生物教育专业毕业的孙健，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他为自己设立了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就是站稳讲台，做一名受学生尊敬的教师。当时孙健对自己的分析评价是，学科的知识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也学过一定的教育理论、学生心理学，最匮乏的就是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还有就是对当时发展迅猛的现代教育技术不甚了解。从此，书籍、学生、同事成为他伴随一生的良师益友。 大兴有座校长大厦，因为大厦的二层有一处太学书店，里面教育方面的书籍令人眼花缭乱，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孙健最常去的地方。寒假暑假不用说，就连晚饭后散步，孙健也常常在书店里驻足，一看就是一晚上。信息时代，很多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会优于老师，所以教师要向学生学习。从2000年开始，孙健组建了科技小组和科技俱乐部，和学生一起搞专题研究，跟学生一起学习，互帮互学。无论是向书本学习，还是向优秀教师学习，孙健的目的都是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他说，只有把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去，才会产生属于自己的真正理性上的认识。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后，孙健又把做科研型教师作为自己成长的中期目标，用科研的态度去对待教学。时间对孙健来说总是紧凑的，他不仅负责学校的科研、师训、科技教育，还连续3年担任年级主任。有时候为了抢时间，也为了减少外界的干扰，在周末时，他会带上几包方便面，把自己关在实验楼里。刚入冬的那几天，实验楼还没有暖气，又阴又冷，他一个人在实验室里读读写写，感觉手脚冻麻木了，就站起来跳几下暖和暖和。 凭着这样的意志，孙健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研型教师。接着他又对自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成长为专家型教师。在教学中，他注重挖掘不同学段生物学科的特点，紧密结合课程改革步伐，探求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魅力，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课堂教学有效性方向上，总结出了创新型中学生物课堂教学模式。孙健还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生物课堂教学中，在课堂教学操作上逐渐构建起活力课堂文化，大大提高了课堂学习的有效性，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和名师队伍建设， 使同学科和相关学科骨干教师数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全区乃至全市都有一定的影响力。2012年，孙健被任命为大兴区德茂中学校长。他认为，现代学校管理中，校长要成为学校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者，用课程建设引领学校建设，为学校长远发展做好规划，让学生学得高兴，学得有价值。在学习过程中充满活力，也成为了他的新目标。 任德茂中学校长以来，孙健不断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打造德茂教育品牌，使金帆艺术教育特色成为学校发展的一张名片。他提出的活力教育办学思想成果显著，学校先后获得北京市首批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北京市金帆艺术团、北京市首批文明校园等荣誉。学校历年中考成绩优异，每年都有50%以上的毕业生升入市区重点高中，学校成为新区优质初中的一面旗帜。孙健对教育的一腔热忱也得到了珍贵的回报，他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创新技术标兵等荣誉称号。2017年2月，还被评为新区新创工程公共服务领军人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实现一个个小目标的过程中，孙健也为自己和师生打开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世界。 本台特约记者罗宇鹏、郭艳林报道。近日，大兴老街坊再发神威，实名举报了涉赌线索，协助警方一周内成功打掉两个聚众赌博醒窝点，现场共查获赌资73万元，刑事拘留29人，治安拘留23人，批评教育24人。3月7号晚上9点多，清源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警，说在某小区一地下室内隐藏着一个赌博窝点。根据实名举报涉赌线索，派出所民警立即乔装打扮，对举报地外围进行化妆侦查。通过走访，民警发现这是一处位于地下一层的民房，近期一到傍晚就有驾驶高档轿车的司机频繁进出，情况十分可疑。民警乔装混入赌场内部，发现一群赌客正在采取推筒的比大小的方式进行赌博活动，并且内部有严格的组织架构，外围还有几名放哨人员紧盯周围的一举一动。在初步摸清了窝点的大致情况后，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召开案件研判会，制定抓捕方案，决定兵分三路对这个窝点进行合围。 凌晨1点半，指挥部下达抓捕命令，三路民警应声而动。外围控制组首先将负责放哨的两名男子控制，中心处置组骗开大门，直接冲进了赌场内部。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内，只见20多名参赌人员正围绕在赌桌周围频频下注。当民警冲进来的那一刻，所有涉赌参赌人员都惊呆了。别动，警察，抱头蹲下。几名赌客想趁乱逃脱，但被反应迅速的民警及时发现，徒手将他们控制住。民警现场起获赌资13万元，查获参赌人员28人。 3月4号凌晨2点多，李贤派出所接到村民王大爷的实名举报，说在李贤某村的一个空闲大院内有人聚众赌博。获取信息后，派出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开展打击工作，一举将现场参与聚众赌博的48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现场起获赌资60多万元。2017年以来，大兴警方以零容忍的工作态度，围绕辖区涉赌警情全面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先后抓获涉赌违法犯罪嫌疑人288人。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赌博行为害人害己，不但容易损害身体，影响人际关系，而且还会诱发违法犯罪，一旦债台高筑，就可能铤而走险，走上诈骗、盗窃等犯罪道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请远离赌博。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 爱说英语的大兴外卖小哥。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每天奔波于各个饭店和写字楼之间，这是普通外卖骑手李涛的日常生活。和其他外卖小哥相比，李涛还有一项绝活，会英语。李涛说，他刚送外卖时还不怎么会讲英语，后来经常给外国客人送餐，不会说英语就不可能让对方给好评。不得已，他强迫自己慢慢学习英语，并主动用英语和外国客人多交流。一段时间以后，他对英语的兴趣更浓了，觉得今后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丢掉英语了，会一直学下去，用下去。今年32岁的外卖骑手李涛已经在饿了么上班一年了。由于是大兴当地人，就被分到了亦庄一带。在李涛的眼中，这份工作虽然说累，但是很自由，平时有时间在外面和不同的人交往。以前的工作非常沉闷，而且工资不高，到了这边之后感觉好多了，李涛说。 对于李涛来说，在亦庄送外卖并不难，毕竟是土生土长，轻车熟路。但是李涛发现，他所服务的区域外企很多，有的时候在和客户通电话的时候会出现交流上的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外卖骑手而言，客户的一个好评十分重要，而向外国客户索要好评就成了李涛等骑手的难题。李涛记得，之前一个同事去给一位外国客户送餐，客户发现同事十分辛苦，就想请他喝杯茶。但是李涛的同事连基本的英文都听不懂，以至于搞出了很多的笑话和尴尬的场面。据李涛自己讲述，他是在十几年前从学校出来之后就放弃了英语的学习，就连一些最简单的英文单词都不记得了。李涛认为，既然干上了送外卖这一行，尤其是今后可能经常会遇到给外国客人送餐的情况，那就试着和外国客户交流，并争取获得对方好评。于是李涛决定把英语拾起来，学着先用短信和外国客户交流。 促使李涛学习英语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据介绍，他服务的餐馆中有一家是加拿大华人开的，不仅老板的英语非常流利，服务员的英语也非常好。李涛这样说，虽然说只有熟练点菜和介绍菜品的程度，但是也非常好，我觉得都是服务员，我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最开始李涛计划先给外国客户发短信，短信的内容就以祝福和请求打好评为主。李涛先回家查资料，自己先用英语写出来，然后利用每天下午的休息时间，李涛都会来这家餐厅，一边向餐馆老板请教，一边听服务员与外国客人的交谈。去年11月，一条英文短信从李涛的手机中发到了一位外国客户的手机上，很快手机上便收到了回复。李涛记得，第二天在给那名客户送餐时，对方回敬了他十分真诚的微笑。随后李涛坚定了自己学英语的决心。如今他常常认为，当初不应该放弃英语，现在他对自己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拿起了就不要放下。 李涛告诉记者，现在每天都要上班到晚上10点，只有下午的2个小时可以休息，学习英语都是在这2个小时里进行的，而目前的学习还都是靠在那家餐馆里的耳濡目染。记者了解到，饿了么等外卖送餐平台对骑手的英语水平没有硬性要求。此前有同事向领导反映过与外国客户交流的问题，李涛当时说了自己经验，获得了领导的认可。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李涛身边的几个同事也加入了学英语的行列，但是都没有坚持太长的时间。现如今，李涛每次送餐之后，不管是哪里的客户，不管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都会发一条中英文混搭短信，效果不错，不少人都给了好评。目前，李涛正在打算学习菜品的英文名，以及更多的交流用语。他希望以后能用英文给客户介绍菜品，在接到客户的来电之后，可以用英语跟对方聊天。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李亚梅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精彩。